世界急救日活动12号在万景台学生少年宫举行。参加活动的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工作人员、平壤市青少年学生、正在我国工作的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团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团和各国驻朝使馆官员。活动上，青少年学生进行了心肺复苏法、止血包扎法、护送病人法等有关急救的比赛。接着，参加者观看了青少年学生艺术小品演出。